上过的那种。躺着绝不只是一种体验，是会透视你的邪念。不信你闭上眼跟我一起躺着，来我们一起躺着，舒服吧，绝了都。我就躺着开始，躺着结束，躺着跳舞不分横竖，躺着看天花板就是我的蓝天。慢着，灯灭了我先许个愿。我躺着舒服，享受新的高度，龟兔赛跑，轻松打破记录。躺着是生命最好的礼物，生命在于静止。躺着，仰望星际下，躺着，心脏必须在。我躺着舒服，这多美好，不多不少。我躺着陷入沙发的弧度，躺着放。你说的我也躺着，初次见面就躺着，连说再见也躺着。我站着躺，坐着躺，跑着躺，跳着躺，我趴着躺，我哭着躺，笑着躺，吵着躺，闹着躺，我哼着躺。 女士们先生们， 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 赵永新 solo 这个专辑的同名主打，这首懈怠到非常有趣的躺着，在马来西亚的榜单上呢一路攀升，上周进入前三甲，那本周的成功夺冠。另外在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季军位置呢是属于上周的冠军 TFBOYS 的喜欢你。那在这张榜单上呢，其实我们听到了前三名呢，有两位都是来自于中国，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呢是他们的亚军歌，来自于新加坡的邱风泽和文慧茹所合唱的这首歌，叫做《凭什么》。 只在上一张，时间被谁凝成霜， 一步两步走着走着却没了退路，思念埋伏谁想找出路， 直到下一秒，凭借的争吵，你 掉在这世界的暗号 Right now 心现在苏醒着 TikTok TikTok Baby 你说时间会证明一切被停了怎么兑现 被当成浪漫口号原来只是两个人这辈子决定互相的消耗我怕承受你怕难过光阴一寸有必要得过且过凭什么凭什么 爱我不能放手 凭什么我的全世界定格 凭什么不能够现在就选择 舍不得又如何没有谁非谁不可让爱动弹不得 爱着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在家乡打榜的蔡恩宇和田亚霍一起合唱的这首《过路人》，本周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的第13位。随着尤长靖、Ruby 就是迪飞等歌手的下榜呢，这首《过路人》也是马来西亚歌手在本土榜单的最好成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榜单旅行的第二站呢，到达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继续保持冠军，来自于许廷铿的这首新歌，叫做《停半分钟听一阙歌》。 爱在深秋静闪烁耀眼，廉价吉他轻奏哼歌的每晚，靠着卡式耳机凝住时间，给你多些再多些，爱总不掉淡。可惜美丽记忆你却没出息，还是我太不懂你，何时起你秒速间奔波，忙着茫然俯首冲过，无暇在闹市里停半分钟听一阙歌，何时起你看不起当初曾懂情节拒绝颠簸，潮浪里忘记有谁陪着你活过。 曾懂 手冲过，梦下在闹市里停半分钟，听一阙歌。何时起你看不起当初，曾动人情节拒绝点播，潮浪里忘记我曾陪着你活过。 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全部摄入相簿，翻开细看，仍是翠绿的，常做破坏的，来自偶尔响。熟了面孔，游行更健康，轮住弹下娃娃，松不了绑，还是爱幻想的提步往前方，同在岁月中苦苦找答案。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全部摄入相簿，翻开细看，可不可想，不想再次见面，再拍些信。 陈柏宇的《认真如初》和 Rubberband 的《未来见》分别在香港方面取得了亚军和季军。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奕迅和他的 The Essence Duo Band 一起带来的《可依可在》，这也是今年全新的粤语专辑当中在《渐渐》之后的新一轮主打。 好，下面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香港方面的第五名歌曲，来自于零二问，叫做爱情是一种法国甜点。擅长把歌词写得让人拍案叫绝的黄伟文呢，这一次呢却用了踏实而暖心的手笔。爱情是那么高级的概念，爱是幼小跟爸妈放学经过的实践。好，我们来听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五名，来自于零二问的这首爱情是一种法国甜点。 爱是那么高级的一种概念，爱是幼小跟爸妈放学经过的食店，爱是满屋法国做甜点，爱苏心软奢侈到无法独占，爱是引出魔鬼的一种试炼，爱是带点辛酸的正餐其后的美点，爱是那种最诱惑忌廉入口 猪年生肖酒，瓶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瓶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牛流，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民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偏北风四五级，阵风可达七级左右。目前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请大家注意防风防火。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四五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在第13届北京文博会的台湾文化创意馆内，来自台湾云林县的传统纸艺就展示了其魅力。云林县传统纸艺师蔡尔荣介绍，他和父亲都是以中国传统竹纤维纸为原料制作半立体面具、神像等产品。他家拥有目前台湾唯一的传统纸艺铺子。蔡尔荣介绍，经过一丝不苟的雕塑、彩绘、剪贴、刺绣等多种手艺和工序，每一张面具或神像不仅是老手艺的产物，更是时间的产物。就连神像身上的一片片铠甲都需要4道工序才能完成。展台上，以《三国演义》《西游记》中经典角色为原型制作的立体纸塑书签和拆信刀都很受欢迎。蔡尔荣说，这些书签一位师傅一天只能制作3个。随着烧送神像的传统变淡，蔡尔荣积极转型，寻求市场。4年前，他的纸塑面具成功销往意大利威尼斯面具节，很受当地人的喜爱。今年，台湾文化创意馆内共展出33家机构的代表性文创产品，出口欧洲30年的新竹水晶球、可调节式电子醒酒器等，突出了创意生活美学的特色。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32:59，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好，那在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我们的榜单旅行。上一个时段呢，我们辗转了马来西亚和香港之后呢，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方面中歌榜的榜上歌。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中歌榜的新料冠军歌，来自于张信哲的《友情世间》。 贝壳，有银色、金色、灰色、紫色、白色，是你的、我的、他的，还是谁的？曾被人提过、走过、踩过、扔过、捡过，在过去、未来、现在，多少蹉跎。唯独没爱过，又过了一天、两天、三天、五天，我数着、盼着的时针、分针、秒针，一圈又一圈，就这样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10年，不知多少年。 三颗贝壳，分不清你的我的你的还是我的。过了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不知不觉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百年。我们共数一圈两圈三圈五圈百圈，还有无数圈。 张信哲全新专辑《歌时代二》与七十人编制的弦乐团合作，在北京国家音乐厅以音乐会的形式完成了 One Take Live 的录制。这张专辑呢，选择的都是2000年之后的作品。刚才的这首《友情世世》啊，对不起，《友情世间》是2015年的电影《恶棍天使》的主题曲，是翻唱自邓超。好，全球榜榜单旅行，那我们来关注我们北京方面的中国榜的榜单。本期榜单最大升幅的火箭歌呢，属于雷佳为电视剧《橙红年代》所演唱的插曲《别来无恙》。上周呢，这首歌是第23名，本周呢是第5，升幅呢是18个榜位。 再见能否困得住倔强，现实伤人的漂亮，故事温柔的夸张。如果要用大把时光补偿，请不要错过我的牵挂，像你一样，谁的影子被拉长，谁被遮挡。若即若离的希望，渐行渐远的胸膛，爱若是一把刀枪，能否就此在我心上，不能让自己迷惘，也不愿意再受伤，就让心中的坦荡。 坚强，哪怕遍体鳞伤，下一次的幸福依然是你。 圈的经典音乐剧《雪狼湖》成功上演20年之后，今年呢，作为《雪狼湖》的主要执笔，著名音乐人陈少奇开启了自己的原创音乐剧《爱在星光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所演唱这部音乐剧的主题曲《我不在》，也是本周中歌榜的黑马歌，以第十名的成绩入榜。好，那全球榜榜单旅行，在我们北京方面，中歌榜最长榜龄的恒星歌方面呢，上榜时间锁定在12周。

哭泣。 我们的爱来自于 FR 飞儿乐团1.0时代。飞儿和阿庆在学生时代呢，被陈建宁发掘，三个人呢各取英文名的首字母组建了 FR 乐团，出道呢便爆红。在享受集体带来的荣耀之后呢，其实菲儿和阿庆呢都推出过个人的专辑。阿庆的音乐当中呢还带着 FR 的影子，回归个人风格的菲儿呢却判若两人。虽然呢是和平分手，但是在之前签约新东家发布会上谈到 FR， 菲儿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几经重组，如今依然还在的组合，你会想起哪一支呢？南拳妈妈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周董的撮合，所以我们知道他其实是周董身边的四个好朋友，包括巨炮，包括 Gary， 包括这个宇豪等等。那后来呢，他们其实这个组合呢经过了三次的人员更替，那现在为止呢，我们看到的南拳妈妈的初创人员呢只剩下弹头了。那下面我们来带给大家他们这个全新成员所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奇迹》。 唱着啊，如果我爱你，你闪烁明亮回响。 亲爱的你，要一直在一起哦。我发誓要比现在的每一刻更爱你，时间是相对待你，爱因斯坦了解，几十年几千百年几万年的永恒，几瞬间你是我不变的眷恋。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这是南拳妈妈二代成员带来的《牡丹江》。后来呢，张杰和 Laura 呢也从组合当中单飞发展了。组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歌坛的常事。那下面这个三人组呢，也曾经重组过，只是没加入新成员。蔡一智、蔡一杰和苏志威三人组成的草蜢。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呢，草蜢还能光彩耀人，而到了1995年左右。侵入心里的三张专辑《与你在一起》《音乐昆虫》《三人主义》并没有获得该有的关注，草蜢知道他们分开的日子不远了，于是呢，在1996年三人宣布暂时分手，而在近十年之后，他们又开始重组了，至今呢依然是活跃在舞台之上。下面我们来听他们2016年发表的这首叫做《完美》。 书般身寻找，要世界知道你是我的骄傲，一个可以永久，画面一直停留，但冲动不止一场，像激流一直奔流。总会在左右，有天我要

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偏北风四五级，阵风可达七级左右。目前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请大家注意防风防火。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四五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第22届上海艺术博览会11月8号到11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本届艺博会共有来自国内外近120家画廊和艺术机构参展，共展出500余件艺术作品，覆盖绘画、雕塑、装置、影像、新媒体等各艺术门类。以赵无极、陈佩秋、叶永青、刘庆和等为代表的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的作品都将在博览会上展出。纽约佛瑞曼等海外画廊将带来毕加索、伦勃朗、鲁本斯等国际大师的原作。走进新时代，谱写新篇章，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书画摄影作品展同时亮相艺博会。展览分为辉煌成就、书画作品、摄影作品三个部分，展出广电行业干部职工的近1000幅书画摄影作品。数据显示，去年北京市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2700.4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9.6%，居全国首位。今年1月到8月份，全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实现收入6473.9亿元，同比增长15.3%。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点33分10秒，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我们在本周风骚人物当中呢，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港台地区到底有哪些重组的乐队以及组合。2002年呢，由苏建信担任主唱的信乐团成立，因为唱红了离歌死了都要爱这样虐心的大歌呢，铁汉柔情成为了他们标签之一。2008年呢，信宣布单飞之后呢，一直秉持着这个独立的态度，张狂外放的金属气息，而信乐团呢也选择了招募新主唱并重新出发。好，下面我们来听信乐团的代表作《海阔天空》。 我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从不结果，无论种什么梦，才张开翅膀，风却变成梦。习惯伤痛，能不能算收获？清醒的是我 没回头，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没把汗流了，生命变得厚重，走出沮丧才看见新宇宙，海阔天空再勇敢以后，要那执着窗口，失眠整夜以后，看着黎明从云里抬起了头，日落是真前，日出是真收，直到时光一定会灿烂的。 世界。 的爱束缚我到最坚固的状态，当冰冷在席卷而来，胸口再没有任何破绽。 这是信乐团和动力火车合作的一首《不死心还在》。当时推出这首歌时候呢，他们正在招募新主唱。2009年通过甄选，刘文杰获得了冠军，并成为了信乐团的新主唱。深受年轻人追捧的棒棒糖走红于台湾地区一档选秀节目。2006年呢出现的时候呢还是六个成员，后来呢棒棒糖就分家了，这个敖犬带着四位成员组成了之后的 Lollipop F， 而王子和毛弟呢邀请了小杰组成了 GPM。那曾经 Lollipop F 闹出解散的危机，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有机会合体。那下面我们来听他们的这首《怎么了》。 我怎么了？怎么了 ？I'm in love。我怎么了？怎么了 ？I'm in love。 看不穿的眼眸，猜不透的沉默，越是在乎越是困惑。舍不得的温柔，要不得的寂寞，越是拥抱越是冷漠。像是背叛了回忆，是面对还是闪躲？时间治不了伤口，心动到最后往往心痛。牵着手怎么放手？多么沉重的泡沫，以为的承诺。放开手怎么回首？那么认真的爱过，还是认错？不爱不爱的是无奈，不问勇敢不勇敢，为那死的伤自由安排。不爱不爱都要看开，总要退潮的浪漫，为那死的伤自由安排。抓不住只有坚固盼的爱，收不回只有给不了的爱。 我怎么了？怎么了？I'm in love。 究竟这是英勇或者其实懦弱，为了一个借口等候。曾经握过的手又握着谁的手，情话不如神话不朽。像 是背叛了回忆，是面对还是闪躲？坚持不了伤口，心动到最后往往心痛。 牵着手怎么放手？多么沉重的泡沫，以为的承诺。放开手怎么回首？那么认真的爱过，还是认错？不爱不爱的是无奈，不问勇敢不勇敢，为那死的伤自由安排。抓不住只有坚固。 爱上就怎么挥手，牵着手就怎么放手，放开手就怎么挥手。哦，就算是玫瑰带来的伤害，我仍然捧在我的手掌。爱留下来的就只有另一份爱，解开。不爱不爱的是无奈，不论勇敢不勇敢，我压死的手自由安排。不爱不爱都要感慨，总要最潮的浪漫，我压死的手自由安排。抓不住却又填不满的爱，收不回却又给不了的爱。 十八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365天，是来自于 JPM 王子小杰跟毛弟，如今呢选择单飞不解散的模式，但是也很久没有合体来推出作品了。那有些组合成员呢，虽然单飞很成功，但还是常被问到说组合有没有机会，什么时候可以重组这类的问题。当然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无奈的。小虎队当年呢用歌声承诺，请相信我们明天一定会再见，一别就是20年。